跟随没有计划的路线，走过海洋草原，穿过阴晴圆缺，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三圈。忽然闪电映黑全世界的屋檐，一万句粗老的话全都落在雨里面，天地怎么凋零，约定断了琴弦，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。 不再想念， 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。 不再想念， 也从来没有你笑的弧线，没有一起泡面，没有一起看雪，没有过马路时间，这首小心危险。 不再想念， 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。 不再想念， 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，没有过电影院，没有过大海边，只有七月晴天，风吹过谁的侧脸。笑的弧线，没有一起泡面，没有一起看雪，没有过马路时间，这首小心危险。就从此没有手写的留言，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，没有过电影院，没有过大海边，只有七月晴天，风吹过谁的侧脸。 最高层级只以空间旅行，我无动于衷，淡定地呼吸，脆弱的老头唱里抱歉对我不理，到这里首先看破的就一起染色里被唤醒，可 冲击了我生命， 越伤得彻底心越过瘾，嗡嗡嗡，战力冬眠一刻， 我的那 CLV 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， 出发无限，闪耀传奇， 闪耀的眼睛，黎明把世界转成金球里， 我用心命燃烧火炬， 开封不清空，看风最过破蛹，我抗爱仰慕，为你先争重逢，守护每分 最高刺激，只以弓箭逆袭， 我不动于衷，淡定地呼吸，脆弱的老套常理，抱歉对我不利，到这里首先看破的叫运气， 蓝色里被唤醒，可 冲击了我生命， 越伤得彻底心越过瘾， boom boom boom， 战力永远一刻， 我是那赛的你， 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理， 出发无限，闪耀传奇， 想用这眼睛黎明把世界去闯进这里， 如我有心意燃烧火炬， 都放到哪里， 开封不清空，看风吹过破蛹，我靠海洋弄，为你先斩重逢，守护每分传奇， 用眼睛聆听，把世界全闯进这里。 我有心意燃烧火炬， 开封不停。